人生有时候就像过山车一样，起起伏伏，大喜大悲，像波峰和波谷。当我们特别悲伤的时候呢，再坚持一下，好事情就会来的。就像樱桃小丸子说的，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的，所以不要不开心，要知道那是暂时的。 光洒在嘴角，爱没人能免疫，你是能干扰。我曾说要你感到骄傲，你曾说有我就好，爱本来多清空，后来多煎熬。多渴望找到时光的隧道，重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，该疯狂拥抱，敢将伤痛忘掉，不知道害怕就没什么烦恼，一旦领教现实后 有种人很讨厌啊，他很喜欢打着玩笑的幌子去揶揄别人，那被开玩笑的人呢还不能够生气，一生气呢他就会说，哎，你看你这个人玻璃心啊。玩笑是什么？是幽默感而不是攻击性，不是让人无缘无故去接受你的素质缺乏。何况呢，开玩笑被开的人笑了吗？你可以不照顾别人的情绪，可是你不能够故意破坏别人的情绪啊。

给你的诗将注定了一辈子的忧伤。今天我坐在魏文公的南广大道上，想你的时候已经冬天了。天上看不见风筝，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卫星和你的眼一般明亮。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，哑作一团的时候，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。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，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，风撕下黄昏的片段，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。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南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，顺光线而逃出，却并非幸福的路。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？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？如果蓝色就是忧郁，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，直到天明。到天明， 是谁在唱那首没有名字的歌？你听，是梦，是影，你是我的眼睛。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喊你的名字。 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不太一样，男人的爱是减分制，初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，那个时候你是满分，可是日子久了分数越扣越低，渐渐就不及格了，所以他离开你了。而女生的爱呢是加分制，开始的时候你总能够挑出他很多的毛病，时间流逝习惯了他的生活，分数就越加越高，你离不开他了，同时他已经失去了耐心，所以你会很痛苦。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啊，如何让这个加分减分进行一个倒置，我想还是要看两个人在相处当中如何保持魅力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。 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现在到